亲卫进阶，我嘉善同袍凡十人，为丁敬羽兵，年最少，极其谦虚，与告费景颇曰：“此兄今年必定。”费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余曰：“为谦受福。兄看十人中有循循款款，不敢先人，如敬羽者乎？有恭敬顺承，小心谦畏，如敬羽者乎？有受武不达，文棒不变，如敬羽者乎？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，岂有不发者？即开榜，丁果重视。”兴卫进阶， 就是与同伴一起去参加考试。敬羽是号，兵是名。这个人年纪很轻，极其谦虚。 与告费景颇曰：“ 费景颇也是同行的一个， 此兄今年必定。” 了凡先生观察判断，他一定登第，一定考取。 费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 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 余曰：“为谦受福啊。” 了凡先生说明他观察人理论的依据。 兄看十人中， 请看看我们十个同伴之中， 有循循款款不敢先人，如敬羽者乎？ 这是形容他忠厚老成。十个人当中，忠厚老成哪一个人比得上他呢？ 有恭敬顺承，小心谦畏，如敬羽者乎？有受武不达，文棒不变，如敬羽者乎？ 这两句非常难得，别人侮辱他，侵犯他，他都能包容，都能不计较，量大福大。 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，岂有不发者？即开榜，丁果重视。 他果然如所预料的考取了，这是一个例子。 丁丑在京，与冯开之同处，见其虚己练容，大辩其幼年之喜。李继言质量亦有，使面攻其非，但见其平怀顺受，未尝有一言相报。 丁丑年，了凡先生在京师，他与朋友冯开之相处， 见其虚己练容， 看到他的学问，他的修养， 大辩其幼年之喜。 他在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今年没见，完全不相同了。 李继言质量亦有， 李继言是他的好朋友，而且是质量亦有， 使面攻其非。 这个朋友的确是我们所说的益友，看到他有毛病，当面就呵斥，当面就教训。 但见其平怀顺受，未尝有一言相报。 人家指责他，他都能接受。正所谓 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 我没有过失，人家冤枉我也不怨恨他，责备总是好的。 实在讲，责备的人才是真正的爱护自己。 自己儿女有过失，你会责备；邻居的儿女有过失，为什么不责备呢？所以纵然是错误，也是出于爱心，因此都能顺受，感激受教。 余告之曰：“福有福始，祸有祸先，此心果谦，天必向之。兄今年决定矣，已而果然。” 了凡先生告诉他说：“祸福都是有征兆、有预兆的。 此心果谦，天必向之。兄今年决定矣，已而果然。” 了凡先生有学问，而且又得到孔先生的真传，会看相算命。看相算命是其次， 看到一个人断恶修善积德，才是真正创造命运、改造命运。 所以了凡先生他的判断可以说是相当的准确，冯先生果然在当年考中了。 赵玉峰，光远，山东灌县人，童年举于乡，久不第，其父为嘉善三尹，随之任，目前名无而直闻见之，名无悉抹其文，赵不为不怒，且心服而速改焉，明年遂登第。 三尹就是县政府里面第三等的职位，县长是大尹，主任秘书是二尹，科长是三尹。赵玉峰先生跟随他的父亲在嘉善县时， 目钱明吾而直闻见之。 钱明吾是当时的一位学者，他对钱明吾先生非常仰慕，拿着自己的文章去向他请教。 明吾悉抹其文， 钱先生就把他的文章大幅的修改，这在一般人会很难过，纵然做得不好也不会改得那么多呀。 赵不为不怒，且心服而速改焉，明年遂登第。 这里我们看到赵先生的谦虚、真诚、恭敬、认真学习的态度， 所以他才会进步，第二年就考中了。 壬辰岁，余入晋，务下谏所，见其人气虚意下，谦光逼人，归而告友人曰：“凡天将发斯人也，未发其福，先发其慧。此慧一发，则福者自识，四者自练。见所温良若此，天启之矣。”即开榜，果中试。 壬辰年，了凡先生入晋的时候，遇到夏建所先生。见到夏先生， 谦光逼人， 对人恭敬有礼。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：“ 天将发斯人也，未发其福，先发其慧。” 前面说没有慧不能修福，修也得不到福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福善有真假，有半满，有是非， 而你不认识好心修福，谁知道造了一身的罪业，造了罪业自己还以为是在修福呢。 所以要先读书，读书才能明理，理明白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福田，应该怎么样种福。 人若是智慧现前，自然收敛、稳重、温良、谦敬、忍让。夏先生也是在这一科考中了。 江阴张卫岩，积学公文，有生意灵。甲午，南京乡试，遇一寺中，揭晓无名，大骂士官，以为眯目。 张卫岩先生有才学，文章写得很好， 而他在一般读书人之间也是很有名气的。 他在甲午年参加南京乡试，结果没有考中，他就怨天尤人，大骂：“ 哼，主考官真是没眼睛，这么好的文章他都没有录取。” 时有一道者在旁微笑， 当时有一位老道听他大骂主考官有眼无珠，不录取他的文章，在那里发脾气，老道就在旁边微笑。 张居一怒道者， 张先生见老道在笑他，他的气就发到老道的身上了。 道者曰：“相公文笔不佳。” 老道说：“ 你的文章一定不好，所以主考官没有录取你。” 张亦怒曰：“如不见我文，呼之不佳。” 张先生听了老道的批评，火气更大了，他说：“ 你没有见到我的文章，怎么知道我的文章不好呢？道者曰：文作文，贵心气和平，今听公骂力，不平甚矣，文安得功啊？ 老道说： 我听说做文章要心平气和，像你脾气这么暴躁，这么功高我慢，你的文章怎么会做得好呢？ 张先生毕竟是一个念书人，念书人服礼，老道说的有理，他不得不服。 张不觉屈服，因就而请教焉。 老道所说的的确是有至理，想想是自己错了，于是回过头来向老道请教。 由此可见，张先生知过即改，这才是真学问、真功夫啊。 道者曰：重全要命，命不该重，文非功无益也。 这就是真正知道命运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重不重与文章没有多大的关系，与命有关系。 而功名如此，富贵也是如此。 你发不发财与你做生意怎么样经营、怎么样策划都没有关系，要问你的命里有没有。有发大财的命，即使没念过书，什么都不懂，还是发大财。财是怎么发的，他自己也不晓得，年年都有那么多财富收入，这是他命里有的。 如果是命里没有，想尽方法、使尽手段也得不到啊。 今天人不知命，不信命运，胡作妄为，天天造罪业，还想得到好报，哪有这个道理呢？为什么从前人的果报很快就能见到，而现代人造的因果就似乎见不到呢？ 这是因为大家都造恶，一个一个报来不及了，到时候必定是算总账，一笔就消掉了。 一个人的文学、才艺、富贵、寿、考都要有命运， 而创造命运、改造自己的命运，这才是真正的聪明，真正有智慧。 否则若是命里没有，非礼非分的妄想求得，最后都会落空，时间精力都浪费了，那才叫可惜。老道又说： 需自己做个转变。张曰：既是命，如何转变？ 这就是云谷禅师教了凡先生的， 一定要自己改造自己的命运。 命里注定的也能改变吗？命里注定的是常数，你能够断恶修善就有变数。你不知道断恶修善，那就是真的一生都受命运的安排。 果然能够断恶修福积德，你的命运绝对会改变的。 道者曰：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，力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何福不可求哉？ 这是老道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。了凡居士在前面已经详细的说过了。 张曰：我平世何能为？ 张先生说： 我很贫寒，能拿什么来修福呢？道者曰：善事因功，皆由心造，常存此心，功德无量。 老道说： 善事因功，皆由心造。 不需要钱财，往往没有钱的人能够积大功、积大德， 而有钱的人未必能造福、能积德。 且如谦虚一节，并不费钱。 这是举例说明，像你刚才那个态度就是太傲慢了。你能谦虚一点，就是善，就是德，这是不要花钱的。 你如何不自反而骂事官乎？ 好事不中， 应当自己反省，改过自新，怎么能责怪主考官呢？这是眼前的事情，可见善恶祸福确实是在一念之间。 张由此折节自持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。丁酉，孟置一高房，得仕禄一册，终多缺行。问旁人曰：“此荆轲仕禄，问何多缺名？”曰：“科第阴间三年一考教，须积德无咎者，方有名。如前所缺，知系就该重视，因心有薄幸而去之者也。”后指一行云：“如三年来持身颇甚，或当补此，幸自爱。”是科果中150名。 这些事情诸位读了能够相信，你就有福；你要是不相信，福就很薄。 而天地鬼神与我们人间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笑都有密切的关系。 这不是迷信，这是事实。从前朱敬昼老居士在世的时候，我初闻佛法，他为我讲过很多的故事，是他亲身经历、亲眼看见的、亲耳听到的，就是战争里也没有冤枉死的。生死有命，该怎么死，阴曹地府都有记录，没有一个是冤死的。 所以你不要自以为是现代受过科学洗礼的人，科学人也逃不出阎罗王的手掌，这些全都是事实，绝对不是妄语呀。 你要是相信就有福了，这是圣贤人的教训，而现代的科学家对于这件事仍然是一知半解，事理都不通达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觉悟啊。 虚心趋吉，受福之机。 由此观之，举头三尺绝有神明，趋吉避凶断然有我，须使我存心致行。 举头三尺绝有神明，这也是事实。然而吉凶祸福原由我造，因此起心动念一定要觉悟。佛教我们： 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 佛教我们： 因无所住而行布施， 行为要约束，要合理，我们要遵守古礼，要遵守教戒。学佛就是为一切众生做个好榜样。 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，做到尽善尽美，就是佛菩萨了。 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。 既然发心修学净宗，一定要把无量寿经变成自己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我们就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了。这叫做学佛。 要从内心行持上真正去做，遵依阿弥陀佛心、愿、解、行的样子来塑造自己。 以了凡四训作为助缘，无量寿经是我们的正课，持戒念佛正助双修，这一生中绝对往生不退成佛，一心一意做佛去，声闻缘觉犹不为。从前禅宗参学云： 吃茶去。 今天我教你 做佛去， 真正可以做佛，一点也不假。如是，则必定得到天地鬼神的佑护。 而虚心趋吉，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，方有受福之机。彼气盈者，必非远气，纵发亦无受用。 看看眼前国内外那些发达的人，一些显然满盈，气度不大，就是所谓的富而不乐，得不到真实的受用。我听说有些有钱的人躲躲藏藏，怕人家找他麻烦，怕黑社会找他，生活的痛苦不堪，那是受苦，不是享乐呀。 所以人生在世要快快乐乐，不要痛苦，这才是幸福的人生啊。 稍有世见之事，必不忍自狭其量而自惧其福也，况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。 这两句话我们要记住，一定要认真学习，尤其要学谦虚， 有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。 修业尽德，关键就在谦字，要学着不如别人，别人都有擅长，是我所做不到的，是真正的不如人，不是假装的不如人。若是表面上谦虚，实际上还是很自负，纵然人家看不出来，天地鬼神佛菩萨早就看清楚了。 所以谦要真正从内心里面发出来，没有丝毫的虚假。 善人我不如他，恶人我也不如他，真正谦虚，他有善行我没有，我不如他，他作恶我不敢，我也不如他，这才谦到了底，山才真正的埋在地底下。 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就是地山谦的具体实践。 学生只有我一个，其他都是我的老师，我的善知识。五十三参，实在讲，善财童子他所学的是什么呢？谦这个字而已。最后他圆满成佛了。 古语云，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，有志于富贵者必得富贵。人之有志，如树之有根，立定此志，须念念谦虚，沉沉方便，自然感动天地。 这一节开示的话很要紧，立定志向，谦虚精进，才能满愿，果然能够依教力行，自然感动天地。 而造福有我，今之求登科第者，初未尝有真志，不过一时异性耳，性道则求，性懒则止。孟子曰，王之好乐甚，其其庶几乎，余于科名亦然。 最后了凡先生引用孟子的话作为总结，我自己一个人好乐，何不与民同乐呢？与民同乐才是真乐呀。 所以凡是自己喜欢的，最好能把欢喜扩大，这才是正确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富贵。 譬如在台湾，老百姓都迷在财富上，如果政府能明白这个道理，国家与全民共同来创造财富，共享财富，共享安和乐利。 民之所好而好之，民之所恶而恶之， 这才是顺应民心。我们用智慧修善积德，创造财富，要帮助全世界落后的地区，贫穷的地区，这种富贵创造的才有价值，才有意义。而财富据为己有，则祸害就尽了。